150元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太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太慢。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新书《爱丽丝·门罗精装作品集》近日发布。爱丽丝·门罗以非凡的视角关照平凡的生活，用暗流涌动的故事撕开生活的平静表皮，犀利剔透地讲述人类不易被察觉的细微感情。米开朗基罗手稿收录了米开朗基罗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70幅素描、60多幅建筑草图、近300封信件以及77首诗歌，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数百封信件汇聚成的时间之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对艺术创作锲而不舍的追求。人文札记缓缓穿过人群，小雀伤的一代心灵读本日前出版。文中反映人们在面对社会生活时的撕裂和不适，在微小事物中感悟生命和时间的流逝。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消息。经过市政府批准，今天晚上12点，本市将停止供暖。停暖后，居民家暖气会逐渐降温，医院、养老院、幼儿园等特殊单位可以适当延长供暖，其他和供热单位另有合同约定的也可以按照约定执行。今年是实行新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实行必考三科加选考三科。今天开始到本周四，中考生要第一次在网上选报考试科目。中考生使用报名号密码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登录后，进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和体育现场考试科目选择。市教委昨天发布2018年高级中等学校具有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资格学校及招生目录区域名单。今年中考共有142所中学将招收特长生，体育特长生测试新增冰雪项目，包括冰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滑雪冰壶等。记者近日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本月13号到4月9号北京南到济南西增开高4287次列车，北京到秦皇岛间 Y509 和 Y510 次按图定编组恢复开行。14号到下月10号，昌平北到赤峰间开行的2559次列车运行区段改为北京到赤峰。本月15号到下月2号，北京西到贵阳间开行 K4607 次列车。昨天，北京市地方海事局对颐和园300多条游船逐一进行了安全检查，准许颐和园6个码头的300多条游船在明天开航运营。颐和园提醒游人，初春时节，昆明湖水面的气温仍然比较低，建议游客租用船只的时间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为好，老人儿童一定要注意上下船只的安全。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延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桥到吉祥寺桥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客厅这个空间。之前呢有朋友说，哎，我总结了一下，你们在周二客厅的空间特别喜欢讲花艺，哎，没错了，因为我们觉得客厅这个空间呢，很多时候承载的是一个待客的功能。如果你的客厅里面能够有鲜花来点缀一下，哎呀，客人看的心情也很好，你的心情也会很好。今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分享了他周末的时候在家待客，大家不能说酒足饭饱这个词儿吧，酒足饭饱之后各种飙歌，而且全都是清唱啊。有时候大家到了周末的时候适当的释放一下自己真的非常不错。在客厅这个空间，今天迎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 嗯，你看大家已经开始总结我们每一个空间里面主要讲什么了，所以其实我们花刊工作室的两位创始人也会不定期的在周二这个空间里面来跟我们聊聊鲜花那些事儿。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这个，刚才我还在问，我说哎，为什么到了三月就特别想要聊女性这个话题？ 嗯， 而这是跟就是3月8号这个会有一点关联吗？ 会有一些关系，感觉这个节日吧，算是好像贯穿了整个三月。然后呢，大家都特别喜欢，觉得这个月份就是特别属于我们女性的一个月份嘛。 嗯嗯，春天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多鲜花要绽 放 的。 对对对， 啊、 嗯， 比方说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啊、 从上周末开始进入到 樱花期了， 对，盛花期了、嗯、其实樱花的盛花期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嗯、 所以从上周末到这周末，我估计就是摩肩接踵的樱花大道又要这一周开始了。所以我在朋友圈里面也看到很多包括公众号里面，武大的公众号里面，哎呀好想回去啊，但是要陪着你们乐享生活呀。嗯，我也就只能在朋友圈里看看图了。 对对对， 今天呢朋友圈不是朋友圈了，微博上面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鲜花的图片，大家可以先来看图，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据你观察，你自己可能是女性朋友本身， 嗯， 或者据你观察，男性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周围的女性朋友们都比较喜欢 什么 样的 花，对， 品种都有哪些。今天我悄悄的给阿子留言了，嗯，告诉他我喜欢什么，你看这就属于明示范畴的。我觉得很多男性其实也有点儿不太好把握， 哎，对对对， 有时候我觉得女生你们就明示他们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吧，首先现在就是鲜切花品种可能在咱们国内的普及程度还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然后这其中呢又以男性或者说直男为比较限制于自己的一些认识，就是他们可能本身认识的鲜花就不多，理想中觉得哎女性就喜欢这些花吧，所以可能送来送去也就那么一两种。 哦，这是为什么男生会有点抓狂的原因了。 没错没错， 就是哎呀我怎么送你们才能更高兴。 对对对对，哎，为什么我觉得花有什么可送的？就是好像我觉得只有那么一种或者两种花可以送给你们，送来送去，你们也不会那么开心吧？其实不是这样的。 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也跟你们说，其实我站在女生的角度要告诉我们各位男士，真的不是这样的。第一是现在，真的随着我们的运输啊更加的便利啊，就物流业更加的发达，我们可以选择在北京市面上面看到的鲜花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再加上可能你会意想不到的拼凑在一起的， 哎，对，搭配很重要 啊，这个可以跟这个拼，这个可以跟这个拼出来的，一方面是色彩也很鲜艳，另外一方面是感觉又很不一样。 没错没错， 因为有朋友点名了，说特别喜欢第五幅图里边的。 啊，对对对，我看到了，这个第五张图啊特别有意思。昨天其实我们因为要来这边做节目嘛，我们一般都会整理一个和主题相关的一些图片，然后在整理这张图片的时候，我们就有同事说哎，这张图很好看啊，那我就不放进去了，因为这里面都是永生花吧。我当时没有看图片，我说哎，对对，永生花咱们这期不讨论了，咱们之前讨论过了。 嗯， 后来呢我过去一看，我说这张图为什么不放进去啊，很漂亮。他说你不是说都是永生花吗？我说不对，这一整盒都是鲜花，全部都是鲜花， 但是它呈现了永生花的状态。 因为可能这个图片上面的花的色彩，我觉得主要是色彩和形状和我们平时认识到的这些花都不太一样，不是我们常见的红色，也不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白色呀这种情况，而是它有很多非常多的，怎么讲，有时候觉得语言都很难去形容的一些颜色， 就是很有层次， 它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嗯 嗯，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真。它其中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比较底面的一层有碎碎的很多花瓣嘛，那个其实是我们算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鲜切花，绣球。但是因为这个是当时是，我想想，这个花里应该是制作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绣球，我们叫它秋色绣球。 嗯， 它的绣球是比较呈现渐变色，会有深绿色、深蓝色，然后带有一些这种发一点红。所以呢，其实这个底下大概是拼了两到三个秋色绣球，所以做了一个颜色的渐变。 嗯 嗯，然后上面的这些点缀的这些花呢，是全部都是来自进口花材，所以在色彩方面可能也和我们大家平时见到的一些国内常见的鲜切花色彩不太一样。 嗯嗯，你刚才说到渐变色，我觉得上面的花主材也有这个渐变色的感觉，就是每一朵它都是中间颜色更艳 啊， 然后慢慢开出来了以后啊，这个渐变色的感觉非常棒。 没错没错，这个作品也是我亲手完成的，送给我们一位很 VIP 的客人，他的一个纪念日，非常漂亮。嗯， 这个从图片上面来看，感觉是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一样，因为它旁边还有扶手。 哎，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花盒，就是可以拿起来提着就走那种，很有那种旅行的感觉。 哦， 但是也很有秋天的感觉，很美。 哦，这个拍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很大，因为它这个花盒的长度超过1米，嗯，非常大，这只是其中一个角。 嗯，像行李箱一样的花盒，以前我们总会在各种的文艺作品里面看到，男生如果把整个车后备箱都摆满了， 对对对， 女生就会非常感动。现在是你拎着一个行李箱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有可能很感动。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一米长的， 对，超过1米，可能长度接近1.2米。嗯，很大。 哦，它真的太大了。 而且就是大家知道，因为这个花呢它是鲜花嘛，它底下其实是有一层我们用到的花泥的。那这个花泥它在没有吸水的时候特别轻，像泡沫塑料一样，当它吸足了水分之后就很重，所以这个花盒也是分量十足， 心意满满。 没错。 好了，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很多朋友说到底在哪儿看，在哪儿看，在微博上面看。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微博是唯一的跟我们节目乐享生活互动的平台，微博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在我们置顶微博告诉你如何进入我们微博的粉丝群，这个下面啊，一般来说我们的直播帖就是在第二条当天发出的，下方评论区留言，记住了，周一到周五，也就是说每周，比如说这周五你想要获得我们节目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奖励的话，那么这一周的周一到周五每一天你都要在这个直播帖下方很认真的留言，当天24点之前都算你签到成功，那每天签到成功的朋友在当周五的时候就会获得抽取500元现金奖励一位的机会。 哎，还有人说，我看图片感觉花里面有两种兰花，蝴蝶兰和文心兰。 哦，对，我这张这个留言我也看到了，但是我其实还没有发现他在说 哪兰花到底是哪一个。 他没有说是图几，其实、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说兰花的话，其实对兰花的认识还是挺多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些图片当中，图一、图二，应该还有图六，包括图八 都有兰花。 对，其中都有兰花，然后只不过这些兰花的品种呢、都不完全一样。 好，那来说说你说的这个蝴蝶兰和文心兰，你认为是在哪儿？待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还有墨守一剑说，哎呀，真是春天的节奏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为什么呢？因为夏夏的直播帖发的越来越早了。我跟你说啊，这个跟春天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好不好？这个纯属个人心情决定的，就是哎，今天想早一点发，就是发早了一点；今天哦，可能忘了，就发的晚一点。还有妍妍说，前几天学到了如何来识别玫瑰的。哦，这个方法啊，玫瑰和月季，它是区分玫瑰和月季的方法。说方法是玫瑰叶子小，没有光泽，月季呢是叶子非常的有光泽，而且叶子也会大一些。它是靠叶子大小和是否有光泽来评判玫瑰和月季的，是这样吗？ 对，这个应该是其中的一种识别方法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玫瑰，真的其实都是月季。当然了，其实这个因为玫瑰和月季吧同属一科，然后呢又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算什么算杂交，然后重新培育。因此其实你现在很严格的来区分它们呢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很快了，基本上到五月份吧，北京这个道路中间的绿化带上的月季们就会开了起来。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月季花它应该是明显的花苞会更大。像真正的玫瑰花，其实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时候会用到一些化妆品里面什么玫瑰花啊这些，当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他们的原材料的那个玫瑰很小很小，像保加利亚那边产的玫瑰其实非常小，花头都非常小，跟我们平时市面上说的红玫瑰白玫瑰那不是一个东西。 刚才阿紫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回忆往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路边看到的时候，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对， 因为它那个形，你会不自然的把它跟玫瑰联系起来。 没错。 然后我就记得我很早很早，大概五六年前吧，我有一次走在路边，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玫瑰开的也太旺盛了吧，这开的也太灿烂了吧。直到有一天，确实我就接触了像阿紫这样的工作人员之后，我就知道哦，那就是月季啊。 对对。 我说原来在小一点的时候，比方说在爷爷奶奶的院子里面会看到月季花，和那个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一个是气候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应该是品种不一样。 就像你说的，它慢慢夹杂， 对，它嫁接啊， 可能又加了一些玫瑰的成分在里面，它就没有那么的。 对对对， 虽然朵也大啊，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朵很大。 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叶子大小来判断啊，叶子有没有光泽啊，也是评判的方法之一了。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呢？因为我是真的曾经听到有朋友跟我说，有一些花店就把它混在一起，你知道吧，尤其是在一些节日旺季的时候所以大家很想要知道怎么来判断，是想要说我付的这个钱是不是物有所值。 但其实一般来讲，现在我们真的是说想买到，如果但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们花艺界有个帖子，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真正的玫瑰吗，那你可能会不开心的，就是真正的玫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艳。对对对，它很小，只有说它和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玫瑰的原产地就是月季啦，它的原产地是在中国，那从中国流传出去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育种，其实每一年在世界上可能都有将近几千种玫瑰新培育出来，品种颜色形状都会不同，那在其中会根据市场和大家喜好来进行一个筛选，包括它的花期长短啊这些，最后现在在市面上长寿的这些经常会看到的玫瑰花呢，我们可以不去在乎它到底真的是玫瑰还是月季了，因为已经 好看就好， 因为真的已经很难去区分它们的真实的来历了。 因为它们各自都有优点。 对，各自都有优点，而且真的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多少代的这种培育啊，你也很难追踪宿主到它到底是属于月季还是玫瑰了。 对，真的是把那么大朵的月季给你，你应该很快就能够辨认出来。 对对对， 就是跟那路边一样，那真的是朵太大了。 嗯， 在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受到了我们热心听众，就是第一周获得我们500元现金奖励的呆呆小熊的影响，现在大家都开始诗兴大发，你知道吗？就每天都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写各种押韵的词儿啊，比方说连浮云将在说满目琳琅鲜花艳，寓意丰富有内涵，送人居家常必备，乐享生活每一天。 对、 哎、谢谢你 们，把我们的节目名字写进去了。 对，就是这软广啊，我非常喜欢。Rose Everyday 说，懂生活的人就会喜欢花草，哎呀，我还比较喜欢可以食用的花儿。你们果然是懂生活，不仅喜欢观赏啊，这个食物里面也要加上它。对，而且呢，我给他回复了，我说其中我们有一期在周四的这个餐厨板块，曾经专门讲过一期可以吃的花 啊、哦，对，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过，古人啊也很爱吃花。 没错没错，《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章节都是在讲吃。 对，这个就是你们以为陶渊明啊，他这个去干嘛了呢？这是采菊花还是吃的？你们以为他是为了写诗吗？所以这期节目，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啊，这个 APP 上面去搜索一下《乐享生活》，了解一下。来看一下啊，还有呢，说自己啊，可乐妞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粉色的百合花和勿忘我啊，虽然长得美，但是呢不是很傲娇的那种感觉。虽然有迷人的香气，但是又不炫耀。百合花平时只是默默无闻的生存，可是在花束里面呢又总是放在正中间，其他的小花把它衬托得更加的美丽了。喜欢百合和勿忘我。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样的。第一呢，我是觉得这两种花是比较常见的鲜切花品种，其中这个百合花呢真的是历史悠久，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会用到它。比如大家喜欢的白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这位朋友说的粉色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看到平时比较香的那个百合啊，真正的是白色的嘛，因为它其中有个名字叫香水百合，所以就可见它的这个清香度是很高。当然这个百合花的花香是因人而异，因为如果是比较多的百合花，你如果摆在一个不是非常通风良好，然后空间又不是很大的地方，可能会觉得这个香味时间久了会有点刺鼻。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在比较大的空间，然后通风又比较好，或者是选择比如像我们亚洲百合这种没有那么浓烈的香味，我觉得就还好。 这样说来，我们今天这个客厅的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觉得如果是要待客，比方说今天你的客厅空间也比较大，来的人也比较多，可以考虑用百合。 我其实啊真的不是特别建议在人多的时候用百合，因为百合这个上期我记得我们讲过，就是它的花粉非常外露，你保不齐你那么多朋友里面啊就有这个花粉过敏的。咱们现在这 个 过敏症状的人，对，现在这过敏症状尤其是在春天，很多人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都已经不太能忍了。 这个确实，这个我没有太想到。因为我想到人多的时候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调剂的味道，包括说你人多的时候可能会开窗通风。 没错没错， 一定会有这个。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就一两个人在家强行开窗通风，一直通着风呢，可能会觉得略寒。 哎，对， 人多的时候这个温度可能会上来。总之啊，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喜好的， 对对对， 需求。还有窝窝在说，以前喜欢百合，觉得百合很大气又香气袭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那些细细碎碎的小花了。 哎， 薰衣草啊，米兰啊，石竹梅啊，他们虽然是装点，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很美好，很独特，很有性格 啊。这位朋友认识很多的花材啊， 认识很多细细碎碎的小花。 对对对对对，像这些花其实像薰衣草，其实大家会觉得哎，薰衣草花甜，就会想到薰衣草花甜吧。然后薰衣草呢其实在夏天吧，差不多六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作为鲜切花品种会大量的上市，因为它的颜色比较独特，它有比较纯正的紫，也有稍微发一些蓝色的紫，那在鲜花当中这个颜色也比较少见，很漂亮。米兰其实我们可能经常会叫它黄莺，它确实花期也很长，然后没有开放的时候呢是绿色，然后开了之后呢上面是点点黄色的小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配花，也很好看。这个石竹梅呢是石竹科，和我们的其实常见的康乃馨 多头康乃馨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所以这个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所以如果作为鲜切花摆在家里呢，它的花期也比较长，也是很好养。 说到康乃馨，我们大概在十几分钟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就好奇了，他说为什么一说到送妈妈送老师就得送康乃馨呢？ 哎，这个呢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内这种不仅仅是国内吧，就是这个花语它的一个影响， 花语市场的影响。 哎，对对对，因为是说这个康乃馨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嘛，说觉得母亲应该用红色的康乃馨来纪念，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很提倡说康乃馨其实它有很多颜色啊，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康乃馨送给老师送给妈妈，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康乃馨，很粉嫩的颜色，那其实你要是送给自己送给自己的女性朋友，然后还有绿色的康乃馨送给男性也不错嘛。 哦，绿色的康乃馨。 哎，绿色的康乃馨很漂亮的， 就是还是跟它的花语比较相关。其实你说为什么送玫瑰一定要送爱人啊？送玫瑰，我觉得也跟花语有很大的关系， 会有一大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来细说的话，每一种花，因为之前讲过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很多不同的颜色，其实每一种颜色每一种花材，那它的花语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讲的话，但基本上大家会想到，哎，其实我的花，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寓意，真的是这样的。 都是比较美好的，带有祝福啊。 对，带有祝福，带有希望你更美好，就是这样的寓意。 所以康乃馨，送妈妈、送老师，主要也是因为我记得它的花语应该就是跟健康啊什么的， 对，健康、 比较相关， 长寿啊、幸福啊，对。 对，所以你看病人。你也会是首选康乃馨， 是是是， 医院周边的花店你去看看也是首选康乃馨。 然后我后来其实慢慢也发现，在我自己从业之后啊，发现为什么医院周边的花店会送康乃馨，我发现啊，这个病房里面的温度都比较高，这个病房的通风呢没有那么好。咱们如果第一是我觉得特别香味特别浓重的话，像百合不是特别适合。然后玫瑰呢又比较娇嫩不太好养，但是这康乃馨啊放在病房里，哎，能放得你出院。 哦，原来是这样，除了花语还有一个好不好养的事儿啊，能不能搁在那儿，而且因为病人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打理。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哦，好养活也是康乃馨的一大特点啊。 对对对。 Rose Everyday 说来点食用功效，除了刚才说的吃，你还想让我们说说什么鲜花的什么样的食用功效，让你的心情变好，我觉得这是最实用的一个功效。 对对对，我觉得鲜花最大的功效应该就是让你看到它的时候觉得不由自主的想笑出来。 对，这种愉悦感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好了，更多的关于鲜花的话题在客厅这个空间，我们乐享生活半点报时之后马上继续跟大家分享，稍后见。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Only you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竞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 一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一岁吃奶学步。 真 low！ 你说点不 low 的我听听。 一周岁庆生狂欢一整月，实木再升级新品不加价，全场一价含999每平米，省到乐翻天。 这谁呀？ 全包圆儿。店庆狂欢月，超级惊喜，嗨翻全场，名额不多了。 这一岁生日 party 够热闹。 400-606-8866凑热闹，占便宜去啊！ 400-606-8866，厉害了我的全包圆儿！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红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我们要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阿紫子毅一起来聊一聊，女生们都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鲜花呢？好像我们聊着聊着，大家又开始有各种的鲜花知识需要向子毅来提问了。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现在其实对可能鲜切花这个品种，不光是女性啊，男性也很关注。 他们也很想知道啊，自己能不能拎得动那个1.2米的花盒？因为刚才有朋友说，超过1米的花盒，那也太壮观了吧？ 那很有气势的， 对，而且你说男生，我觉得这一路拎着，真的也比去捧着，那个可能要稍微的符合一点他们的气质。 哎，对对对， 这个送的过程你不会觉得特别尴尬，然后送出去了以后呢，你们俩一起提着，哇，走在街上，拍街拍大片的感觉，有没有？哎呀，这个1米多的花盒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微博上面的第5张图片，虽然它只是局部，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扶手能够感受到它的气势。来看图跟我们互动吧。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周五都会送出属于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那就是抽取一位在周一到周五都认真跟我们微博互动了的听众，送出500元的现金奖励，是现金奖励啊，不是任何的代金券。所以呢，要提示大家，如果你这一周周五想要获得，那么这周的周一到周五，每天你都要认真的在我们的直播帖，也就是我写上了今天是周几，我们是什么板块，这一个的微博下方，当天24点之前留言都有效果啊，都算是签到成功。但是你就发签到两个字儿，我就是忽略不计了。还有 有薄荷岛的蓝说，花儿最直观的就是让人心情愉悦的景物啊，一花一世界嘛，观摩美好的事物，心态也会变得沉静深刻淡然美好。哎呀，你们这描述的真的 感觉这一位那个听众心态特别好， 对，沉静淡然，哎呦美好。好友也要谢谢小熊继续的持之以恒的在给我们写诗啊，并没有因为得到了我们500元的现金奖励就不再给我们写诗了。来听听他的吧，他说：玫瑰可爱女生心，孝敬母亲康乃馨，玫瑰姐妹百合花，外婆祖母雏菊亲。 哇，真是 啊，他也给不同的女生在送花， 没错没错，写到了不同的品种， 嗯，然后写到了送给不同的女性， 哎，对对对， 年龄层次也都出来了啊，还有某手一件说，自从听了我们的节目啊，其他都不怎么听，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节目其他的节目也很好听，你这在督促我周六周日加班的节奏呀？那不要这样啊！还有人上半段听了我们节目以后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康乃馨在病房里面可以放的久一些，哦，长知识了，对。 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发现， 对，也是阿紫这一段时间，因为也正好要去到医院看望病人，所以他自己突然发现说， 没错， 这是因为这个温度的问题， 对对对， 嗯，我们节目就是这么长知识的啊，知道了吧？ 很实用的， 对， 听完今天节目就知道送什么花给女朋友能送到她心头上了， 一米二的花盒， 可以可以，对对对，而且必须攒我们花看， 还有人在说这个，我刚因为刚才说到了不能回母校看樱花嘛，说那你就弄点樱花做这个樱花冰棒，这个吃就是关于吃的花啊，真的，我觉得樱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品种。你看到日本到了这个樱花 季 的时候， 很多都是什么樱花季节限定，对， 樱花冰棒啊，考虑一下吧，你们可以给我来个什么配方之类的，回家试一试， 对，回家自己做做看。 嗯，还有北京户口的北漂说，记得奶奶家以前养过那个叫什么一串红的花儿啊，最前面的那个花摘下来里边有花蜜，特别甜，然后呢说记得最后那盆花前面的尖儿都给我掐了，把花蜜都给吃了。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儿，但我不是奶奶家养的，是奶奶家就是住在一个大院里边，然后呢那个院子里面也像现在的小区一样，它会有这个绿植啊什么的绿化 啊， 然后就也有这个一串红， 是是是， 我也吃过啊，确实很好吃。怎么办？小时候都吃过一串红。 对，大家都是吃花长大的， 吃花蜜长大的，这想起来好天然啊。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小时候嘛，而且还蛮贪吃的哦， 就是很喜欢吃甜食吧。 对对对， 小时候，还有他说想问问老师，就是网上有说那种铃兰，有一串是七彩的。 铃兰， 对，说真的有那种花吗？每一串的颜色都不一样，那有可能是染的吧，我觉得 有可能，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图片，因为铃兰它其实铃兰其实可能大家最近认识它比较火，是因为前段时间韩国两位明星的婚礼，其中新娘的手捧花是铃兰花， 喜欢喜欢，那两个人我都喜欢， 价格不菲，非常贵，它那一小捧花，因为铃兰花本身很细碎，它那一小捧价值就是可能在成本价来说都要上千，然后接近大两千这种价格，所以呢因为它这个花非常贵而且很难养，所以大家其实会看到铃兰天然的颜色是白色，那如果有七彩的话，不排除是后天用燃料染制成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图片， 对，因为铃兰就是你说到的那个两位韩国演员的那个婚礼的图片我也看了， 对对对， 他那种淡雅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他们 整个婚礼，没错没错，他整个婚礼整个感觉是比较自然的天然的那种，然后白绿色系，很美， 原来是价格不菲的原因 啊，对，非常贵非常贵， 所以又想呈现出七彩的，确实如果有图片的话可以给我们上张图好不好，提示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唯一渠道就是在微博上面啊，大家每天到微博来留言，我都会深刻的记住你们留言的内容和名字的，周五到底会送给谁呢，我们每周五会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的同时就会宣布当周是谁，那么有幸运的成分获得了我们送出的500元 的现金奖励。刚才说到了各种兰花，所以呢妍妍也回复了一下阿紫的这个问题，说他觉得图二里面有文心兰。 对 对 然后呢哇你说对了，恭喜你答 对 了可是你答对了也并不会一定会获得我们的奖金哎，怎么办，我就好对不起你。然后他说图一里面有两朵金皇后蝴蝶兰。 对， 也答对了。 对对对， 哦，你就很喜欢兰花。 其实应该不止两朵，我们这里面应该是有四朵图一里面。 他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兰花基地。 哦，那是做过功课了。 难怪，就是每天没事就去那儿散步嘛，溜达，然后就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兰花。现在兰花在花售当中的运用也是比较多了，是吧？ 对，尤其像送女性嘛，我们一般说这个兰心蕙质很漂亮，所以说其实我们在鲜切花当中运用的兰花也很多，而且呢这个兰花颜色也比较多，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像图一里面大家会看到这个黄色的比较大朵的啊，一共应该是有四朵，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蝴蝶兰。然后图二里面呢这个文心兰啊其实不是很明不能说不明显吧，因为它是在右上角支出的那两只长的。这个文心兰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跳舞兰。为什么叫跳舞兰呢？就是它，我们看到这个黄色花瓣，现在这张不是很清晰，如果大家有曾经看到过真实的花，就会发现它上面的这个花瓣像一个一个在跳舞的小姑娘。 我看过，我看过， 很漂亮，穿着小裙子。 我以前去植物园的时候，讲解老师有给我讲过。 哇，真的是。 对，然后你仔细去看，这很有意思。 没错，没错。 就它上面会有一点点，然后下面就像 裙子裙摆一样， 就展开的那种。 对。 然后它如果这个文心兰，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嘛？那个颜色如果亮丽一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跳那个西班牙舞。 哎，对 对 特别热情的那种。 还有一些上面会有一些深红色小花纹也很漂亮。 哎，说到文心兰，或者是叫跳舞，是要叫什么？ 跳舞兰。 跳舞兰，这个我是真的非常建议，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去植物园呀、去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去鲜切花市场，去认识一下他们，因为会给小朋友非常灵动、很有想象空间的一种花。 没错，没错，这些就是说细节之处，真的是会见到很多美好的事物的。 啊，这个就不像我们说指着一个石头问你啊，你看像不像什么？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我自己你看，还是读书的时候去到植物园，我忘了，可能要不然春游、秋游之类的吧。那个时候老师给讲的，你看现在我依然记得， 你都会记得，因为它太形象了。 对，这真的是花如其名啊， 没错 啊。说到这个一串红啊，马上又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了，说那花蜜真的好好吃，哎呀。你们现在不会满大街去找一串红去了吧？ 我建议大家不要在街上找， 因为那些你真的不知道它会喷点什么东西、 对对对，可能会喷过一些杀虫剂呀、对， 以前放心吃，那是因为都是自家院子里长的。 对对对，自家院子里 隔壁家院子里长的。 对，大家那个时候因为感觉这个花其实是不是很需要你格外的去照顾它嘛，可能也不会给它更多的去施肥啊，或者说是喷药啊这种。 对，然后有朋友也说了啊，你看蝴蝶兰也很喜欢，去台湾地区旅游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形象。对，这不用去台湾也能看到，真的植物园里就有很多。 对，而且蝴蝶兰其实品种非常多嘛，比如像我们这个图六里面大家会看到左侧下方有两只白色的，这也是蝴蝶兰，白色的蝴蝶兰。对， 就是反正我当时看到了，就是印象当中就是看到了红色，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像西班牙女郎了，然后看到别的颜色我就觉得哇这都是不同民族的姑娘们在跳舞呀。 你很有想象力啊。 不同民族啊，你们想象一下那个大长今的声音起来以后。 对，真的是 因为那裙摆又很大嘛， 因为它上下的对这个面积比对吧还是挺明显的，所以确实还有细腰。 对，你瞬间就能够知道哪是头哪是身子啊。这个还有朋友在提醒我们说这一串红啊不要乱吃，有微量的毒性。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只是在追忆童年，因为童年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你可能就吃了一个，它这个微量的毒性啊对你没有产生太大的。但现在如果是家长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告诉小朋友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什么什么科学讲堂之类的，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串红单独的讲出来，让小朋友再认识一下啊，那个时候老师允不允许品尝我们再另说，但是不要就是走在路边啊，家长说你看那就是一串红，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吃，千万不要跟孩子再讲这样的故事了，他们很容易相信的，好不好。对，还有朋友说了，就是以前这个儿童乐园里边都会摆很多这种，对，就是以前 哦，真的有人放了七彩铃兰的、 哦、对，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嗯、我觉得这个图片上面的颜色啊看起来特别不天然，比如说像那个绿色和蓝色就是特别不天然，基本上在自然界中啊，因为它带荧光色，你们会发现这个绿不太会有这种颜色，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后天染制成的。因为其实这个鲜花确实可以通过用它的根茎来吸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染料来形成、哦、对。因为其实大家会看到现在那个满天星也非常受女孩子喜欢，我们一些像厄瓜多尔进口的满天星就有各种颜色，它其实也是后天染制成的。 对， 除了白色之外， 我的办公桌上应该还放着一小把的那种干满天星的干花， 对对对，它可以放干。 对，它也是各种颜色的，然后它就是会冷不丁的嘛，因为我已经恨不得应该放了一两年的时间了。 没错，是这样。 它就是冷不丁的会掉一点儿，散落一点儿。但 是你碰到它了，你不碰它不会掉。 对对对，不碰到它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就你比方拿书或者怎么样碰到了，它也就是散落一点点，非常好打理啊。有人说啊，你不理我，我就走啦，哼啊，这个这因为留言的朋友太多了，就刷过去了啊。 是是是。 由于。这个为了挽留你吧，我认真的翻了一下你的留言，我现在念一条好不好？别走啊，这我们真诚的邀请你锁定在我们876，不要走不要走啊。就是这位朋友说，送鲜花啊，他跟他媳妇儿交往的时候第一步就是通过花花开始的，现在家里面还有一株昙花，也算是婚姻的一种见证吧。 啊，没错，昙花 送花花开始。你当初是送的昙花吗？你媳妇儿没有把你扔出去啊？你说你觉得什么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啊？就是送一盆昙花。但我觉得养昙花这事儿好像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还比较需要耐心。 对，昙花确实需要耐心。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可能在生命中有很多比较这种特殊的时刻，比如像刚才江夏你说去看到了这个跳舞篮，我印象中就是比较，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面有养昙花，因为昙花都是夜间开放嘛。我有一天就被我爸半夜叫了起来说，快起来，家里昙花要开了。然后真的是我们全家都起来，然后就在阳台上看着那个昙花慢慢打开，然后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慢慢闭合。真的是，所以那个昙花一现，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成语真的是古人不起我。所以人生当中我是觉得有很多这种见证的时刻吧，还是挺特别的。如果这位先生说你和家里的爱人交往的时候有一株昙花，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去见证一个这么美好但是又短暂的时刻。 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媳妇儿没有把你扔出去啊，她应该是非常懂你的心、啊、 对，因为 像我要是收到昙花的话我就啊什么意思？但是你们俩应该是属于找到了心灵共鸣的那一类、 哎、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不同的女性，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留言说，其实不同的女性喜欢的花真的是不一样的，这和她的性格有关，不光是花的品种、还有比如说有的花香不香啊，颜色是什么样的呀，可能她都很在意。那这样的话咱们送花还是要因人而异吧。基本上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发现比较常见的吧，就是粉色。这个粉色啊真的是一个我们叫它老少通杀的粉颜色，基本上可能从很小的小朋友一直到年纪比较大，因为我们经常会有客户来订花说，哎，我送给我80岁的奶奶，但是我还是希望她有一颗少女心啊，还是要粉嫩啊、哦、我们觉得这些寓意都特别好。而且因为其实不同的花材也有不同的粉，粉色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包括不同的花它象征的意义我觉得也会不一样，那也很适合送给不同年龄的女性。 第一个是花语啊，因为它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要送这一个品种，但是现在更多的时候大家关心的还是它的 色彩搭配， 然后整体花束的一个搭配。 没错没错，是这样。 刚才好像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有朋友说问，我把这个留言刷过去，但是我有印象啊，说这个花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这个花语历史啊真的还是很悠久，因为但不管怎样啊，这个花我觉得其实最早的时候可能现在也没有什么很科学的考证，就是说最早我认为这个花语的来历一定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一定是你看到这个花之后感觉到它有一种什么样的象征。比如说玫瑰，大家觉得玫瑰带刺很像这个 爱情，又很漂亮，但是又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痛。 嗯， 然后其中的白玫瑰，你就觉得那么纯净，那一定是适合我的女性。所以大家从白玫瑰象征纯净的爱情啊，你也可以发现，其实这个话语来自西方。如果在我们中国的话，那象征爱情的一定会更多的就是红玫瑰了。 嗯， 但是在 更浓烈， 对，更浓烈的爱情，那在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像这个红玫瑰在圣经里面，其实它代表的可能不是爱情啊，对对对，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鲜血这样的一些概念，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个花语总之是一个人为的概念，我们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经历，根据花每种花不同的特性给予它的一些意义吧。 这个是前人的总结，也是一些生活的向往，有一点这种感觉 啊，会有会有。而且包括其实就包括这个花语也会根据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地方，然后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算是更新，知识的更新是吧。咱们确实慢慢的这些花，因为其实有一些花可能会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线了，那留下了一些新的花，新的品种也会有它不同的概念。 花语确实，我们有时候送花啊，不要太纠结这个花的花语是什么。我们先看整个花的感觉， 对， 色彩呀，花朵的这个状态呀，你是不是喜欢的，形状你是不是喜欢的。接下来再，你可以再想想你要送的这个，你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对 啊，能不能和你的心意相契合？ 其实一般来讲，我觉得如果咱们现在去买花，你不管是到花店还是现在的花艺工作室，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花艺师他够专业的话，那他给你的推荐，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做事情要相信专业的人，你更多的可以去听从他的意见和建议。 我现在也有朋友发意见和建议了，说哎，要不然那位家里边昙花见证爱情的旁边再来个夜来香，一个晚上开一个晚上香。你们的生活真的是充满阳光哦。谢谢谢谢，有就每一次看到你们特别可爱的留言和和脑洞开的比我更大很多次方的留言的时候，就会非常谢谢你们。不管是在开车还是在工作的同时，毕竟我们节目时间嘛，这个特殊性还这么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啊，当然了，大家积极留言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周五送出的500元现金红包的回报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跟阿子先聊到这儿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乐享生活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